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陈斌，来自于朝阳区，我是一名职业的阅读推广人，从事阅读推广工作呢已经近5年了。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我最推荐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苏轼传》，可能更多朋友熟悉的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那么我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来自于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首先因为这本书呢，在整个的体量上呢是规模空前的，同时呢它的章节又独具匠心，而且它的内容更为的详实生动，而文笔却又行云流水。我相信呢，通过这本书呢，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通过苏东坡的人生建立起通往传统文化的一座桥梁。那下面呢，来为大家朗读书中的精彩片段。苏轼绝不是一个道貌岸然、可望而不可及的圣贤，而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之中、有血有肉、有着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普通人。千百年来，苏轼的性格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倾羡他在世工世界中刚直不屈的风节、明褒物语的灼热同情心，更是敬仰他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对人间盛衰的超旷。因此，苏轼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文学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和效仿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云量有所增多，扩散条件一般，但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 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财迷》。 相声啊叫财迷 哦， 就是守财奴啊。 什么叫守财奴啊？ 有钱舍不得花，把钱呢不当钱当命，那种人呢就叫守财奴。 哦，有这种人吗？ 太多了。他有一块钱呢想凑十块，有十块呢想让他变成一百块，等到凑成一百了换张整的，得这张钞票啊就算判了无期徒刑了，这一辈子别想再露面了。 哦， 哎，有些位那个财发呀富古啊，哎，那也就是这么一滴一点攒出来的吗？ 是啊。 啊，时代不同了。 嗯， 哎，要有企业的经营观念了，还像从前土财主那样啊当守财奴，那不行了。 哎，你老提这个从前的守财奴。 嗯，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手法呢？ 过去有很多人有钱舍不得花 啊， 要是身上带俩钱了，那简直是活受罪了。 怎么呢？ 身上甭多带，带十块钱啊，那一张五块票，五张一块的票 啊， 就这十块钱呢，他能迈不开步了， 连走都走不上来了 啊。他嘀咕啊，生怕丢了啊，一边走一边摸， 哦， 嘴里头抽着那个旱烟袋，走一步啊摸一摸，哎呦，我可还得带着十块钱呢啊。 嗯， 哎呀哎呀，在不在？哎呀，可别丢喽，摸摸摸摸吧。哎，从口袋里把它摸出来了 啊， 拿出来数，哦，五块，一二三，嘿，一数一边乐呀，一边数， 嗯， 得得得，嘿嘿，万幸还是十块， 多新鲜呢。 哎，快点放进去了。你说他又摸又数的干什么呀？ 当然怕丢了啊。 其实啊是给小偷啊送信儿呢。 哦， 又走了几步又摸，哎呦，我再摸摸吧，我可真有点不放心呐，啊， 这儿折腾这儿。 哦，还在这儿呢。 嗯嗯嗯， 好好好好，又走了几步又摸，这回摸没摸着，哎呦， 怎么回事？ 哎呦， 哪儿去了？ 他这回放错了口袋了。 那是摸不着了， 他这么一摸没摸着啊，差点把药子勾回来， 哪至于啊。 哎呀，脸也白了，眼也直了，汗立刻就下来了。哟，这是怎么说的？我就知道嘛，非丢不可呀。哎呦，哎呦，在这儿呢，给 你看一下。哎， 摸了三回叫扒手给盯上了 啊。 哎，这小子有才啊。 嗯， 过来不费吹灰之力就给扒走了。 嗯，这是他自个儿找的。 等到他这个让人给扒走了，再这么一摸呀，又没摸到， 又 摸不着了， 扒走了。 哼，这回啊他倒想开了。 怎么了？ 哎呦，我早就知道得丢嘛。哎，丢就丢了吧。 怎么他倒想开了呢？ 要不然呢，走两步一摸，走两步一摸，等到回到家里头啊天就亮了。这种人呢还是真有钱。 嗯， 不过这越有钱呢越小气 哦， 舍不得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天到晚呢总算计这个钱，一脑子完全钻在这个钱眼里头了， 金钱的奴隶。 哎，肚子里头啊还没有人家没钱的人吃的好呢。 怎么呢？ 他舍不得吃吗？往往在外头啊办事儿，赶不上回家吃饭了，都舍不得下饭馆吃顿饭。 那就饿着吗？ 也不能饿着呀，买俩烧饼吃得了， 垫垫肚子凑合一顿。 嗯，还不能在大街上吃。 为什么？ 那年头跟现在不同了，怕朋友看见呢，在大街上吃烧饼那多难为情啊。 哎呦，死要面子还活受罪，那上哪儿吃去呢？ 上茶馆吃去。 哦，来壶茶。 不，来壶白开水 啊。 他自个儿带包茶叶，那是满天星 茶叶沫啊。 你想啊，要舍得来壶茶，他还会买俩烧饼当饭吃吗？ 这倒是。 伙计一看 茶叶沫啊，找了个大茶壶给沏了一壶。 干嘛大壶啊？ 茶叶沫不能去开水啊，一加开水就成了龙井了。 哦，就没盐事了。 他从身上掏出这俩烧饼来。嗯，哎，没吃之前呢，先问四周学么学么，看一看。 看什么呢？ 怕让朋友们看见呢。 哦，吃烧饼都受罪啊！ 才吃了一半，巧劲儿。来了个熟人， 你瞧瞧， 他一看不好，嗯，一口就把这半拉烧饼塞嘴里头了， 那也不怕噎死啊！ 赶紧喝口茶呀！ 哎，往下送送吧。 那朋友一眼就看见他了，嗯，大哥，您在这儿喝茶呢啊？嗯， 怎么不说话啊？ 他那烧饼还没咽下去呢， 瞧这份德行啊！ 好容易才缓过这口气来，嗯，哎。兄弟，你来了，坐坐坐啊，坐啊，嗯，这位朋友啊也没理会，就坐下了啊，谢谢您呢，谢谢您呢。这朋友一坐下，他这个气可大了， 人家喝人家的茶又不要你给钱，他生哪门子气啊？ 不是啊，他看见这个桌上啊还掉了几颗芝麻粒儿， 那也不至于生朋友的气啊。 不是，那在朋友面前就不好意思的捡起来吃了吗？ 十几颗芝麻粒儿还舍不得呢。 他一闭眼呢，哎，想出个主意来。 什么主意啊？ 哎，兄弟，啊，这个问问你，这个天地的这个地字儿怎么写来着？天地的地字儿啊，嗯，那不是一个土堆儿，一个知乎者也的也字吗？哦，对了，对了，对了，对对了，啊，这时候啊，他用手指头，他一边蘸唾面，一边在桌上写。哦，对对对，土堆儿啊，一个也字儿啊，就是哎，这哎这字儿也写完了，这几个芝麻也全跑到嘴里去了， 脏不脏啊？ 他蘸完了芝麻，正想喝水呢，一看。哎呦，他又瞪上眼了。 瞪什么眼呢？ 他瞧那桌子缝上啊，里头还有一粒芝麻没粘起来。 哦，一粒芝麻还算计呢？ 那什么话呢？ 在桌子缝里他怎么办？ 他有办法呀。他好像啊猛然的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嗯，猛然一拍桌子，哦嘿，哦，这粘起来了，粘了唾沫了。哦，你说这个地字就是不这么个写法啊？跳出那颗芝麻也到他嘴里去了。 哎呦喂，这种人呢？ 他这种人呢，他愣活到70多岁， 活得多窝囊啊！ 73那年呢，嗯，病了。 那找大夫看看吧。 找大夫看看，那哪行啊？吃饭他都认为是多余，还舍不得花钱，哪能花这药钱呢？ 那怎么办呢？ 拖吧。啊。这么一拖呀，没救了， 耽误了， 自己也知道不行了，把仨个儿子叫过来，交代交代后事，留个遗嘱。 对，趁着明白。 这仨个儿子凑近了，爸爸，您有什么话呀？您快点交代啊！趁着您还有口气儿，您那个金娃娃都埋在哪儿了？咱们该谁的欠谁的，谁欠咱们的？您那红气放在什么地方了？嗯，我们哥仨这个家怎么分呢？爸爸，您快点说吧。 哦，他们家的产业，他儿子都不知道。 哎呀，你们啊，先别问这个啊，我先把别人差咱们的。告诉你们，哦，这仨儿子一听啊，赶紧拿笔找纸写。 哦，往下记。 哎呀，张老三家呀，差咱们300块钱，借了有一年了，那是5分利。 哦，1块钱每个月5分钱的利息。 不不不，借5毛还1块， 对半利呀。 哎，利滚利呢，该多少钱你们？算算去吧啊！ 哎呦，好家伙呀！ 李老四家呀，还差咱们200块钱。 那也是5分利吗？ 不，他那个是驴打滚儿 啊，借一个还俩呀。 7个多月了，该还多少？你们算算去吧。 哎呦，我的妈耶！ 王记面铺啊，还欠着咱们50袋面。嗯，那个赵家绸缎庄那会儿还存着咱们10匹布呢。嗯嗯嗯，反正是人家欠他的，他都说了。 哦，脑子挺明白的。 哎，仨儿子一边听一边写，写着写着，老大想起来了，爸爸，上个月咱们不是还叫了前头煤铺半吨煤吗？还给人家没有啊？ 对。还给人家呢。 哎呦，你提这个干什么呀？啊， 欠人家就不提了。 算盘子儿老往里头爬了。 哎呦，这太能算计了。 他讨厌老大提欠人家的账这个事儿。说完了，你提这个干什么？把脑袋一歪，眼睛看见东屋了。哎呦，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手往东屋一指，白眼珠往上一翻，气儿可就接不上来了。 闭关气去啊！ 啊，这仨儿子急坏了，老二、老三埋怨老大：“哎呦，你怎么说这个话呀？要是这会儿把他给气死，那个精娃娃哪儿挖去？你可真是的。” 这老大这话说的也没错啊，人家 这仨人异口同声的喊：“爸爸，您等会儿走，可别走，别咽气呀！精娃娃埋在哪儿了？红气在哪儿呢？您快点说呀！”啊 啊！哎呦，怎么回事？这这， 哎呦，这倒气儿呢。 好啊！ 哎呀，您快说呀！ 啊！ 哎，啊，这老头这个手啊，往东屋里指，指东屋。 哦，那东屋里一定埋着什么东西呢？ 东屋里，东屋里没埋着东西呀、啊。 那他指东屋干什么呢？ 东屋里没人，点着灯多费油啊。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还算计呢？ 哎呀，老三呢，跑到东屋里把灯吹了，他瞧见东屋里灯灭了啊，他也咽气了， 死了 啊！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去。 哎，这样活受还不如死了好呢。 到阎王爷那会儿，阎王爷一看呢，这气可就大了， 连阎王爷都恨他。 都大胆的少财奴，你在阳世之间以前的如命，刻薄穷人，不做善事，如今来到阴曹地府，若不施以言行，怎能因果报应来？将他插入我油锅， 火 大鬼小鬼牛头马面这通忙啊，抱柴火的抱柴火，抬油的抬油，200多斤小磨香油往锅里一倒，咚咚咚咚，一会儿这个油就开了。 哎呀， 才没一闻，怎么这么香啊？ 废话，小磨香油那能不香吗？ 小磨香油啊，哎呦，这得多少钱呢、啊、这得我瞧你200多斤吧，炸我干嘛用小磨香油啊，花生油不就行了吗？ 应该用糟水油炸的。 这财迷呀越想越心疼，他跟阎王爷可就说了话了。 说什么呀？ 阎王爷呀，我求求您吧。呸，你还讲些什么？今日非要将你插入我油锅， 炸定了你了。 不是，我知道啊，今儿个我是非下油锅不可了、我不是求别的啊。 那你求什么呢？ 求您呢、把这个油钱折给我，甭用油了，你给我来个干锅包得了。 还喊你呢。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合说的一段相声《财迷》，也叫《守财奴》。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群口相声作品，这是魏龙豪先生、吴兆南先生和张国栋先生三位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联袂表演的《北港香炉》。 今天呢，请你们二位帮我说一回。 行。我帮着你一回。 哎，我揍你一回。 那我受得了吗？我 我凑合说一回。 我帮你说一回。 那还可以。 说什么呢？ 咱们这回说回字印。 什么叫字印？ 说个一字一像，是一升一降。 哦，不懂。 先说一个字，要像一件东西，这是一字一像。 什么叫一升啊？ 哎，这件东西啊，它得有个官衔儿。 哦，一将呢？ 因为不称其职，所以罢职丢官。 好，那你先说个样子，我们跟着说。 好，我一说啊， 我二说， 我三饼， 我糊了， 我抓局， 我抢钱了，这干嘛呀？ 对对了，乱七八糟。我第一说，你二说。 对，我是你二叔。 哎，我是你三大爷。 我是你四爷爷。抢辈儿来的，怎么？我先说。 好好好，你说，你说。 啊，我说一个一字，一字。 那一像，它像什么呢？ 像个擀面杖。 不像。擀面杖中间粗，两头细。 我这擀面杖啊，使用的年头可多了，中间啊都磨细了，是一根老擀面杖了。 哦，那一生他做过什么官？ 他做过巡案。 他怎么巡案呢？ 他擀饺子皮啊，擀葱油饼啊，都在案板上擀嘛。 哦，巡案板呢、我还当是八府巡案。 那这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因为他心慈面软。 对，心慈面软呢，不能管法律的事儿。 所谓义不理财，慈不掌兵嘛。 哎，怎么个心慈面软呢？ 他用的是心瓷盆，面和的太软了，不能到上面蒸出去了。 有意思。 哎，你说了， 我写个二字， 一字了。那这一像呢？ 像什么东西啊？ 像一双筷子。 哎，拜拜。不像不像 啊， 筷子是两只一边长，哎，二字啊是一长一短呢、啊。 对，怎么一长一短呢？ 但是我吃火锅的时候啊，把一只给烧短了。 哎，那一生他做过什么官？ 净盘大将军。 那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因为他搂得太厉害了。 搂啊， 一盘子菜都让他给搂过去了， 太贪心了。 哎，该你说了，该你说了。 我写一个斗字。 斗怎么写的？ 哎，上边俩点儿，中间一横，再写一竖。 怎么这竖这么长啊？一字有了，一像呢？ 它像个什么东西？ 电线杆子。 像吗？ 这当然像了。 上边那两点儿， 那就是白瓷绝缘体的疙瘩嘛。 那一横呢？ 横梁啊。 一竖 木头杆子嘛。 哦，怪不得那么长呢。一生他做过什么官？ 知县。 县长啊。 哎，他不是支着那个电线吗？知县。 哦，那一将呢？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啊，因为啊，他传话不清。 怎么会传话不清呢？ 这人家打电话，他老打不通嘛。 为什么打不通啊？ 哎，没按电线 呢。那怎么不接电线呢？ 看，这按上电线就不像字儿了。 好了，又给你了。 啊啊，好，我再说的是飞字。 哪个飞啊？ 是非的非，一竖三横，一竖三横。 哦，你非法的非。 你才非法呢。 啊，好了，一字有了，一像，它像什么东西？ 篦子，梳头发用的篦子。 嗯，是有点像。哎，一生他做过什么官？ 司法总长。 啊，司理头发。那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 他司法不严。 嗯，这丢官。 哎，又轮 到你了。啊，那这回我说个义字。 什么义啊？ 容易的义。 哦，容易的义 啊。 怎么写？ 哎，上头一个日字，下边一个物字，义。 哦，一字有了。 嗯， 那一像它像个什么东西呢？ 扫地的笤帚，又叫扫把，上边是个把儿，下边是条数苗。 哎，这怎么才四条苗啊？ 这用的太久了，我这也是个老条数了。 一生做过什么官？ 卫生局长 啊。这局长扫地啊。 那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因为地面不净。 好，又该你了。 那该我的还我吧。 什么呀？又该你说了。 好好，我说个儿字。 哎，哪个儿啊？ 哎，而且的儿，而已的儿。 哦，一字，一将像什么呢？ 耙子。 那不像 啊， 不像，那个瓣儿太短了。 哎呀，断过几回了，他不越修越短吗？ 哎呦喂， 那么怎么才有四根耙钉啊？ 啊，这我这也是老耙子了， 全老到一块儿去了。 一生他做过什么官呢？ 典史。 哦，一将怎么会罢职丢官呢？ 因为他贪赃。 是啊，点那臭屎那还不脏啊。 哎，看你们二位的学问呢、啊、也不比我高。这么着吧、 啊、 咱们说点简单的吧。 你出主意。 咱们只要说一个字儿，它像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就算说上来了。 嗯， 这个简单了，那你先说。 好，我说啊，一二都说过了。好，我说三。 哎，这三调过来就像个川。 它像什么东西？ 三支香。 干嘛许愿呢？ 上供敬神用。 哎，不像不像，香都有火头，有烟儿啊。 哦，它是我这个香啊，还没点着呢。 哎， 该你说了，该你说了。 我说个镜子。 哪个镜子啊？ 我说的是竞走竞赛的那个镜子，不是照镜子。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上边两个立正的立字， 哎， 下面啊两个兄弟的兄字， 对， 敬。 哦，它像什么东西呢？ 像

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巡审，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来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继续刚才上一时段呀那段群口相声的组合，由魏龙豪先生、吴兆南先生和张国栋先生啊联袂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的群口相声《大审案》。 看您这个样子，您好像是说相声的。 嗯，那怎么看得出来呢？ 这你有嘴吗？ 对，没嘴说不了相声。 哎，那我要是找你说段相声成吗？ 当然成啊。 有什么条件呢？ 也没什么，就证明个节目费。 那没问题。好，明天到我们老板家去说四个钟头吧。 啊，四个小时啊？那得说十几段啊。那一口气儿可受不了。 你找一个陪你说的吗？ 那也不成啊。您要找四个钟头的节目那倒可以。 嗯， 我给您找什么唱大鼓的呀，唱歌的，变魔术的，练功夫的呀，八九个节目那才能够四个钟头呢。 好好好，一共要多少钱吧？ 您这个用不用乐队呢？ 嗯，吹吹打打的热闹好。 是啊，气氛会好。 什么都行，是越热闹越好。 好，那没问题。那您给10万块钱吧。 成，我给你20万吧。 哎，人家都是希望打折扣，您怎么加倍的给呀？ 哎，这你还不懂吗？咱们都是在外边跑的，你为什么，我为什么呀？这点意思，哎，你还不明白吗？ 啊， 我给你们多要点钱，一来显得你们身价高，再者，哎，你也不能白了我，是不是？ 我明白了，我们一定照规矩办事啊，不会叫您白费心。哎，还有这个，您这个老板他喜欢什么节目呢？ 只要是热闹，他就爱。他虽然有钱呢，可没有什么学问，别太文气了，粗俗点没关系。 那没问题。哎，还要请问您，他有没有什么忌讳啊？ 嘿，真是老江湖了啊，想得周到。对，我们老板呢最不喜欢虚伪，跟他说话要实顶实。 哦， 可千万别说什么不字儿，不知道啊，什么没有，不会，那可就糟了，他就不会赏钱了。 哦，还有赏钱呢？ 啊，只要让他高了兴，哎呀，赏的那个钱呢，有时候比你们全部的节目费还能多呢。 是啊，哎呀，那好办。哎，这么着，我稍微吹着点可以吗？ 太可以了，夸张点不要紧，他最爱胆大的。 这个您放心吧，明儿您就瞧我的了。哎，伯伯，这是在什么地方？明天我们几点钟到啊？ 对，我看这样吧， 啊， 现在我先带你去见见我们老板，好不好？ 哎呦，那就谢谢您了。 啊，跟我走，跟我走。 好，哎，多远呢？ 啊，不远，这就到了。 哟呵，这还挺近便的啊！ 来，先系上点这 这干嘛还绑上啊？ 啊，这是袖标啊， 带这干嘛呢？ 这府上人太多了，不给你带上袖标，回头别人把你轰出去，我哪找你去？ 哦，那是得绑上点， 绑上点。 哎，哦喂哦，哎，干嘛呢？喊唐威啊？ 不是。这院里人太多了，不喊一声挤不过去呀、啊！ 哦， 报犯人魏龙豪过来喽！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哎，我怎么成犯人了？ 不，我说的是吃饭的人。等一会儿就开饭了，不说一声，待会儿没你的座位，哎，你能站着吃吗？ 那不能啊！哎，不，那个稀里哗啦是怎么回事呢？像是带着脚镣呢。 什么呀？那是西屋里头姑奶奶们那打牌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嘿，你刚才都让我赶上了 啊！就站在这儿，可别动啊！ 啊， 回头我来提你来啊！ 别得提，得提我。 不， 吃饭呢、 哎？我怕你忘了规矩，我一提醒，哎，你就想起来了吗？ 哎呦喂，我忘不了。 别动啊，千万别动。哎、有请老板。 走啊，我让你办的案子怎么样了？ 回老板的话，我把魏龙豪逮着了。 喂喂，你出来吧，你出来吧。 怎么了？ 我看这不是找节目啊，这是办犯人呢、啊。哎，他怎么说叫你办的案子怎么样了？ 哎呦，我们老板公司大，业务多，什么财务啊、房地产啊、外汇啦，种类太多了，全叫案子。找你们这节目也算是一个案子，得输进电脑。你懂不懂啊你？ 哦，那你怎么说把我给逮着了呢？那我是小偷啊。 嗨，这是表示你们太忙，抬高你的身价，很不容易找出空档来，逮住了机会才找到你。 哦， 所以这样才能帮你多要钱呢。 哦，那对不起，那来吧，您给回禀一声吧。 什么也不懂。 是。 回禀老板，这魏龙豪是在外国领事家里逮到的。 喂，你出来吧。 要干什么呀？ 我挟持人质去了。 什么呀？ 你怎么说我在外国领事家里头逮着的？ 你们不是常到外国人家里表演晚会吗？ 这我们什么地方都去啊。 说你们在外国领事家里找到的，表示你们节目做得好，外国人都爱看、 哦、 所以才能多给你们要钱呢。 那好啊，不，那您就再美言美言吧。 那好了，回禀老板，他抢入银行，还到整形医院整形。 好了，您来吧。不行，这不能干了。 又怎么了？ 我怎么还抢银行啊？ 哎呀，我说你找同行来做节目，你不是说一个人不成吗？ 哦，找同行，抢银行，合着我都听错了。哎，不对啊。那我还去整形医院干什么去啊、 哎、你们不是也说双簧吗？那不得化妆吗？ 嗨呀，那我们就是用那大白一抹那就成了。 哎呦，那多寒酸呢、啊、我说你们表演双簧的时候都是由整形医师来化妆，表示啊你们的开销大、 哦、 所以才能多给你们要钱呢嘛。 哎，那好，多要点。 好。回禀老板，我看他们的武器还不少，还有一箱假钞票。 你来吧，我们哪儿来的武器啊？ 哎呦，你们不是有对刀对枪耍叉的吗？ 有啊。 还是的，那没武器行吗？ 是。哎，可那假钞票那是。 我说你们会逗笑。哎，干脆你进来吧。 哎， 跪下。 哎，干嘛跪呀、啊？ 我们老板呐、 啊， 爱这个老理儿，一跪，待会儿就赏钱了。 哦，那好，跪下。 哎，你在外头挺横啊，怎么到我这会儿变成瘪茄子了呢？ 不， 喂，哎，你出来吧，你出来吧。喂，这是什么话呀、啊？这是 他说呀、啊，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生龙活虎啊，怎么到如今到这儿说话都没精神了呢？ 哎呦喂，这是见老板谈正经话，当然不一样了。 啊、好了好了好了，跪下跪下跪下、啊， 干嘛还跪下？ 你拿到赏钱了吗？ 还没呢、 我这不是向着你们一跪就有钱了，混蛋吗？ 喂喂，哎，你怎么骂我呀？ 我不是骂你，我是骂我们老板呢，骂他太小气 啊。哎，可跪着的是我呀， 下面跪的可是魏龙豪啊。 是， 哎呀呀，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啊！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 了！ 嘿，没告诉你吗？我们老板爱胆儿大的嘛，你这么出出摊着的事，他不喜欢呢。 啊， 回头一生气把你轰出去了，好嘛，买卖吹了，你也挣不到钱了，我也分不到利了。 哟，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这大点声，一派不在乎的样子，不错，我就是魏龙豪，你怎么样吧？ 干嘛这要打架呀？ 哎，他就爱这样的，进来进，跪下跪下跪下。跪下哎 你就是魏龙豪吗？ 哎，不错，就是我。你把我怎么样吧？ 你好大的胆子！ 但我没胆子嘛。 又怎么了？ 哎，他一白京堂木说我好大的胆子，他要办我呀！ 哎呦，你不知道，上回周胖子来了一回话直哆嗦。 哦， 老板生气了，把他轰出去了。一瞧，你敢说话，高兴了，说你好大胆子，这是喜欢你，夸你呢。 哦。那我说什么呢？ 你就说哟呵，胆子小了还闹不到你这儿来呢。 哎呦，我怎么这么横啊？ 老板就爱横的。 那行， 跪跪下跪下跪下。 你好大的胆子 呀呵，胆子小了还闹不到你这儿来呢。 嗯，你抢过银行？ 没有，你出来吧。 要怎么回事？ 那么他说我抢银行。 不是，他问你，你找过了同行了吗？ 找了好几位呢。那我哎，这我怎么回？ 你就说呀，都按我的计划办，错不了。 哎 呀，跪下跪下。 没， 哎，你抢过银行吗？ 哎，都是按照我的计划办的，错不了。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马？ 我敬人，我没马。 哎呀，又怎么你干什么？ 他问我有多少人马，这我们是土匪啊。 什么土匪啊？你们不是也有马戏吗？ 不，现在没了。 哎，那你就实话实说呀，告诉他现在没有马，人是不少，不过有关的有跑出国去的，剩下的不过是五六十人了。 什么 啊？ 这里还有关着的。 不是你们有做官的吗？不是也有出国的？我们老板呢不爱听那个做官的做字， 哦， 就说官的他爱听。哎，人员呢说的多一点没关系。 干嘛 多拿钱呢？ 那我会说。 跪 来了。 哎，你们还有多少人马？ 有官也有出国的，如今没马了，一共啊也就是五六十个人了。 你们都在哪儿窝藏着呀？ 我不敢窝藏。我 怎么又怎么了？ 他问我在哪儿窝藏，这窝藏是非奸则盗啊。 哎呦，你没听清楚，老板以为你们都住在窝棚里头，那意思就是问你，你们都在什么地方住。 哪儿都有啊。 对呀，你就说南部北部哪儿都有，不就结了吗？ 那可以。 跪下跪下。 来来来，好好好， 我问你，你们都在哪儿窝藏啊？ 哎呦喂，南部北部哪儿都有啊。 你就是他们的头喽？ 不是。 哎，你怎么不回答？ 不是，不，他问我是那头吧，那我是贼头子。 哎哎哎，我问问你， 嗯， 这节目我找的谁呀？ 找的我呀。 节目谁负责？ 我负责呀。 那些个演员归谁找？ 都归我找啊。 全部的节目费加赏钱我交给谁？ 交给我呀。 那你是不是这头？ 我是啊。 是。 哎呦喂， 是。 哎呦喂，哎呦，别打人呢，我是。 快 我问你，你就是那个头吗？ 哎，对，我就是头。 我问你的话，你屈不屈啊？ 我屈。 哎呀，可了不得，你快糟了糟了 啊。 我问你，当初你跟我要多少钱呢？ 10万块啊。 我说我给你多少钱呢？ 20万呢？ 这你还叫去吗？ 不是，我是说钱上是不去啊。 不去说去。 别打了，我说， 告诉你要问你怎么不去啊，就说情实的不去。 哦， 老板一高兴一喊，来人呢， 走啊， 这就赏钱了。 成，我说， 跪下。 跪下。我问你的话，你去不去啊？ 不去。 怎么不去？ 情实的不去。 好，来人呐！ 哎，老板赏钱， 枪毙！ 爸，我去。 现场了魏龙豪先生、吴兆南先生还有张国栋先生三位联袂表演的这段群口相声《大审案》。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百年之后》。 从前的人呢，啊，实心眼儿，干什么都认死扣，错窝不下蛋，墨守成规，是一成不变。 是啊，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规律啊。 所谓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住的房子都讲究几层院子，住四五代人， 四代同堂，五世齐昌的大家庭。 就连坟地都讲究准备十几代后人埋在一个坟营里。 是啊，老辈儿都这么想啊。 可是现在您回大陆哪一家还找得到自己家的老坟地呀？ 嗯， 大部分都改成了大楼房了。 哎，对了，时代变迁了， 现在一般住房的建筑啊，也都以50年为要求了，用50年半个世纪就该拆了改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时代进步太快，50年后跟50年前一切都不配套不实用了。 哦，过时了。 从前大门上有门环子。 是啊，来人叫门用的。哎，我们家那对还是狮子头的呢。 嘿，现在盖房子还有门环子吗？ 没有了。都用电铃或者是对讲机了。 从前大门还要上门栓，现在还有吗？ 现在装的都是把手锁，知道门栓的人恐怕都不多了。 哎，从前北方卧室都有炕，炕底还能生火炉子，那叫响炕。 现在见不到了，都改用弹簧床。 你知道100年后2100年以后我们的生活要变成什么情况吗？ 那谁知道啊？ 我知道 啊。你知道啊？好，那你说说我们听听，这100年后我们的生活情形是什么样？ 这个范围太广了 啊， 看你问什么了。 那么咱们先说这交通吧。 嗯， 现在这都市的交通已经太拥塞了 啊， 要到了100年后恐怕就有交没有通了吧。 不是 啊， 完全进步了。那时候要分地上、地下、空中三部分。 地下，那准是地下铁发展喽。 当然了，不但本市、本省、本国四通八达，还能通到外国去。 那马路就疏解了。 马路、公路主要的干线地都是活的，分上下道，就跟现在飞机场那个电动人行道一样。 哦， 可比较快，车辆在上边不用轮子动，等到了该下的地方再发动，下了路再开到目的地。 哦，哎，那可省汽油了啊。 汽油已经没有了 啊，油田里打不出来油了， 全用日光能，就连石油公司都成历史名词了，也不用考虑董事长的人选了。 那照明也是日光能喽。 对，电力公司也没有了。 哎，那核四厂也用不着争执了。 当然了。 哎，不，那不对呀、啊！如果一连着几个阴天没有太阳，那日光能那不就失效了吗？ 哎呦，那会儿啊，早就可以控制云层的聚散了，你用不着担心这种小问题。 嗯啊，这还小问题呢？啊，哎，那飞机一定更快了吧？ 哎，那倒不一定，要看往哪边飞了。啊，大都用飞艇。 哦，哎。怎么又回到飞艇时代了呢？ 主要是为了安全舒适、 啊、 可以几千人上一个大飞艇、 哦、 升空之后呢，停在大气层以上不动、 啊、 大伙儿在那上边吃喝玩乐跳舞打牌都可以，等地球转到美国上空了、 嗯、 按指定地点捞下来。 哦，这个地球动飞艇不动。 对啊， 等回来客人坐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一点，因为转的稍微久一点。 哦，哎呀，那可太安全了，那汽车一定比现在更快了吧？ 快太危险了、啊、汽车的构造就射线不许超过60里，并且都装上反性磁场，同性相斥，两个车呀想撞都撞不上。 哎，这倒比较安全。 哎，还有一项改进，这4个轮子可以横转90度。 那有什么作用呢？ 哎，停进车位前后有车子呀，就这么小空，不用倒来倒去，横着哎就可以进去了。等出来的时候呢，再调整轮子开走。 嘿，这可方便多了啊。 哎，要是把车的中心点装上一个小型的起重机，千斤顶，哎，也方便不少。 那有什么用呢？ 要你开进了那个小死胡同或者是独木桥上，想回头，只要把车顶起来一转，哎，车头就朝后了，往回开就行了。 哎呦，您这都可以申请专利了啊。哎，那吃的东西应该跟现在一样吧？ 也不太一样了。 哦，有什么不同了？ 肉类食物没有了， 猪肉不吃了， 被口蹄疫淘汰了。 那牛肉呢？ 因为疯牛症也杀光了，动物园也许能看见个一两只。 哦，那就只有吃鸡了。 禽流感也把鸡鸭类都给消灭了。 哦，那只能吃鱼。 海水的化学物品大增，鱼都成了化学鱼了。 又那谁敢吃啊？ 所以除了吃素就是吃药。 吃药， 哎，哥分两大类，一种呢是食用的，一种是填充的。 哦，什么是食用的呢？ 包括各种人体必需的养分呢、啊。 那填充的呢？ 这全是废料做的，目的是活动活动这个器官，在胃里头转一转，再排泄出来，那毫无作用的。 这是吃。那穿的衣服就更讲究了吧， 遮体保暖还是一样，可样式呢没人注意了，怎么舒适怎么穿。男人的领带啊，早就没人打了。 是啊，那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打的时候挺费事，夹在电动门里还拉不出来，那急死人了。 哎，可这衣服要分颜色 哦， 啊，以区别个人的职业。比方说吧，邮差哎还是穿绿色的， 嗯， 消防人员穿红色的，工人穿黄色的，警察穿蓝的。医生护士还穿白的 啊。哎，那时候警察的武器比盗匪的火力要强大了吧？ 哎呀，不大用武器喽。 啊，那用什么呢？ 对罪犯劝导感化他。 那他要是不服劝呢？ 这警察哭，跪着求，甚至于打 啊，打人呢？ 不，打自个儿的嘴巴 啊！ 罪犯认错了，还要安慰他。 哦，化戾气为祥和。哎呀，这太好了，看起来好像什么都变了啊。 有一样一点没变。 什么呀？ 这生小孩受孕的方式一点没变。 哦， 可生产的方式不同了。 怎么不一样了呢？ 女人受了孕呢 啊， 把那个胚胎取出来 啊， 交给专门医生处理，药男要女哎都可以挑，要这个长相像谁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复制。 哦，那街上都是顺男美女喽。 嗯， 并且一个模样的一定很多呀。 所以自己都得在脸上做个记号。 干嘛呀？ 不然这个新婚的夫妇一回头，又眼前跟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太太长得一个模样七八位，他怎么分呢？ 那就乱了套了。哎，不过到了那个时代，生活情趣一定很好了。 烦事儿也很多。 嗯，有什么烦心的？ 各种的野兽太多了。 哪儿来的呀？ 因为保护动物协会不许乱杀它们呢。 啊，是。 所以烦事太多了。 哦， 老虎啊，豹啊，大象啊，黑熊啊，到处乱跑，尝到各家是要吃的东西，还不许伤害它。 那有什么方法避免吗？ 准备做个大铁笼子。 哦，有野兽来了，把它关进去。 不，野兽来了，人自个儿躲到笼子里头去。 照你这么一说，这100年后还不如现在的生活好呢。 我瞧你倒不用着急。 哎呦，变得那么多，我不能适应啊，我怎么能不着急呀？ 我保险你绝对活不到那年头了。